呢个政改方案有咩困难呢？化繁为简又点呢？就係、是、第一最重要嘅亦都係唯一差唔多係就係、是、確保反对派有人去参选。 嗯， 听落几合理。跟住我话如果唔得我去光明顶搵你。我话陶杰咪去光明顶搵你先，如果唔得你讲完之后阿哥真係搵你呀、啊、大哥。是吗？化繁为简，大佬啊，系人都知道英国佬都讲条文㗎，讲法治㗎，讲清楚个游戏规则系乜嘢㗎，唔系话我確保你可以入閘啊，到时阿爺话我几时同你讲过確保你入閘，我边句说话讲过嗰啲咁嘅细官你又信啊？吓私下喺度摸酒杯底嗰啲你又信啊？哥，即系笑到碌底啊！大佬真系俾呢个即系曹杰真系，大佬你班口仔仲当佢神咁拜冚家祥才子个化繁为简，就系、是、你确保有人可以入闸，会有竞争嘅选举。大佬你信佢？唔系你信共产党？佢写完嘅中央联合声明啊，写完嘅基本法都可以唔算数啊，大哥。 系啊，可能到时放个汤家华入去同你选啦、 啊。唔系我话俾你听，咁你到时佢要拣冯检基，唔拣你何俊仁，或者唔拣你余若薇，咁你吹唔吹？你都照去嘅，用民主党嘅思维同逻辑，都照觉噶。但喺佢掌控范围里边嘅人，亦都赢唔到你， 冇力量去赢， 系嘛？你点赢啫？系嘛？所以佢好多个关卡噶，而家已经系第一个关卡嚟噶啦。先棘你呢度先，等你冇公民提名嘅可能性喺度，用翻佢一个即系1200人嘅小圈子嚟做提名，第一个保障。第二，学你话斋，即系用嗰啲众票啊，佢自己搭马嗰啲。 系啊， 我都收到个，即系嗰阵时候前全国政协啊。佢嗰時候喺度游說我，你游說我做乜春氣？我都退出江湖。佢話對阿爺嚟講，佢俾得你普選，佢一定贏你。佢連普選都贏唔到你，佢點邊會俾你普選啊？ 俾得嘅時候已經贏咗啦。 第三，委任權嗰度繼續揸住你，到最後咪佢梗係唔想用啦。佢實質嘅任命權啊，當陣時我哋僆仔嗰陣時候，即係研究基本法嗰陣時候啊，佢係當實質嘅任命權嚟嘅。你要真係當儀式啊，阿哥。我委任咗你，屌你搞香港独立，我扑街，系嘛？我本来西藏本来冇乜事啊，屌大佬，本来俾你搞搞下，西藏又独立，屌新疆又独立，屌内蒙又独立，跟住台湾又独立，哇！屌你俾你香港嘅 五毒乱华， 系嘛？一镬俾你撬起，大佬。所以我唔觉得佢今次咧系同你嘅角力咧，我哋而家系用佢呢个框架。我结论就 咁、是，你觉得点样玩法好咧？ 嗱，我嗰日。撞到何俊仁，见到民主党啊，不过喺街都见到嗰啲 banner， 佢咪整咗个襟章出嚟嘅 啊？ 记唔记得啊？ 边捻个襟章？ 有普选就唔使占， 就唔使占中。 你觉得呢句说话冇问题啊 ，Michael？ 点解 有普 选 就唔使占中啦？咁样 咁你任何一句好简单嘅句子都可以有 fallacy 喺里边嘅。 我哋呢个答法好嘢喎，你 即系答捻完之后就冇人答，你真系似古嘅仆街嚟。唔系，我一睇完之后，我喂，你唔系啊嘛，大佬，你似乎你有冇逻辑调转咗啊？我话，你知唔知我第一句答佢？我话仁哥，我都终于明白点解你民主党系唔捻掂，即系你唔相信呢个世界有 empowerment 嘅群众嗰场运动，占中又好，点都好，其实都系一个 empowerment 嚟噶嘛。是咪你三埋门倾掂数嘅唔好处，除咗你会被人屌之外，第二就係你唔相信群众㗎嘛。第二个次序应该係点呀？你似乎调转咗个原因同结果呀、啊、大哥。係因为我哋有占中先有普选呀、啊、哥。 即係你而家就。 你唔係去 pacify 嗰啲群众，话俾啲群众听啊，其实我哋唔係想占中嘅，如果有普选我哋咪唔使做呢啲嘢。喂，即係第一你侮辱緊嗰啲嘢。其实嗰啲抗争嘅行动呢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面的 necessary， 亦都是一个好的方法来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应该你鼓励群众应该是这样做的，大佬。喂，我自己有什么不妥的时候，我有 people's consciousness 的嘛、people's participation 的嘛，有什么问题啊，是吗？你真的鼓励群众应该要这样做，为了自己的权益自己出来奋斗嘛。我只是信你几兜有啊，我选完四年一次之后就靠你啊。喂，你成个 concept 都错捻咗啦！我唔怪你民主党俾人屌啦！我话我帮你都帮唔到佢，有咩问题啊？呢句跟住话初时就话僆仔写嘅，知唔知欧乐轩定罗建熙写嘅？屌， 都系佢两个噶啦！ 啊，我话哇咁捻柒嘅，你成个 logic 都错捻埋我你。 嗯， 不过点解你话 唔系即系我唔方便答啦呢啲嘢系咪先？但系

奥巴马同佢嗰啲即系哇，是大佬嗰啲相，你真系上去 Google 睇下。我因为我今日抄佢啲嘢嘅时候咧，我真系睇一睇，掂啊！呢个真系，如果喺美国一定系做国务卿嘅大佬，即系啊，中东嗰啲国家嗰啲都搞掂啊，大佬嗰啲咁样嘅回教民族嗰啲国家。 呢、這个真系要望下先知嘅。 系啊，你上网望啦，英六啊。 系啦，咁即系呢一个亦都系睇到啦，有一个女总理喺泰国有女总理之后咧。成功有一次咧，起码就系可以转到通，唔系硬碰硬，最少有得解决用呢个民主政制。 未知数嘅，我觉得就。 我觉得唔会去到嗰一步，唔会去到军队干最后干政，又系要推翻去，俾翻呢个民主党上去。 咁当然，你话其实过去咁多年以嚟，佢建立咗所谓嘅民主制度嘅形式，但一路都做唔到。其实就是你摆平唔到嗰啲既得利益集团嘅问题啫，呢个只其一。第二就系军队都随时仲有另外一手，唔好以为太皇好掂啊，因为次次大家即系两边 哇，佢轮椅出嚟噶啦，已经 即系个个跪喺佢面前，以为系佢最后拍板同埋话事，梗唔系啦。你包嘢搞掂咗之后，揾佢借佢过桥嘅咋。 咁啊，佢嘅存在嘅功用都系要咁样嘅啫。喺好多系君主立宪制国家，佢最后嘅功用都系有一个团结国家嘅，即系一个作用嘅啫。 咁但系。对泰国嚟讲，如果你今次能够过到呢个危机，咁咪相对好啲咯。但系问题你都要喺政策上改变，咁你以后嗰啲贿选嗰啲咁点先？以后你成个制度里边嘅贪污腐败你点先？官商勾结嗰啲问题点先？如果唔系，你一样会发生啲问题。即使今次军方唔介入，即使你辞职大选，你再赢翻转头，亦都话基本上系咪而家唔系叫泰外泰党啊？唔记得叫咩名 啦？维泰党 系嘛？你维泰党其实嗰班仔都嗰啲元老本来间前唔可以选嘅都可以扑翻出嚟，所以今次维泰党系仲赢得更紧要，但系呢个问题永远唔 settle 唔到。佢嘅妹出嚟嘅目的就系为咗佢嘅哥铺路啫嘛，谂住等两年，等大家以为丢淡咗，原来唔得， 都系翻嚟再做过啊嘛。 我谂冇啦， 难翻到嚟又得。 你谂下，你谂下泰国呢咁嘅地方，虽然话你话有民主嘅制度嘅形式，冇一个总理可以话系做够四年。 咁啊，他信就连任咗， 好少啊！即系喺成个嗰个所谓有选区历史里面，都唔知有几多个系可以做得到四年。唯一就系他信咯，因为佢嗰种 CEO 式嘅 自觉嘅方针啦，系咪先？ 系嘛？贪污嘅方法就系派 bonus 咁咯， 又派下 派 dividend 咯， 好嘛？等于派钱收声。 就系咁简单啦。好啦，咁啊，好过香港政府钱都唔派啊， 系。泰国啊，差唔多啦，系咪先？即系吓、啊，简单咁样总结咗依家最近嘅状况啦。诶，我知道阿土想讲第二个啊， 唔系都系讲派钱啊？ 诶，都系派钱。 咪台湾啊嘛，台湾咪派钱咯。 点派法先？ 咪即系呢个陈德明啊，系咪啊？海基会定海协会？ 海协会会长， 会长 咪走到台湾嘛？去咗87夜。今次个目的咪完全系谂住系亲自压阵，系解决呢一个嘅服贸协议嘅问题。啱你啊 ，Michael。其实呢一个系同香港系唔系嗰个服贸协议系 EFTA 之后嗰、那 个系 EFTA 嗰个， 即系加强 在地签署， 再加强喺服务业嗰个范畴里边咧，就同呢一个嘅大陆共匪经济上面融合。咁呢一个亦都系导致到黄金平同马英九系最后斗争嘅一个方法嚟噶嘛？如果我哋分析过啦，因为黄金平系要顶啊嘛。代表台湾的本土嘛，所以他说要逐条逐条审议他的法案嘛，是吗？这个是根据即是民进党那种即是本土派那种声音来讲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所谓经济上面的融合 ,EFTA 完之后再加服贸协议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台湾可能会更衰过香港。 是啊， 全部全面跪低，这个就回应我第一节即是刚才那节的第二节所讲的，就是台湾是比香港更差。你想下上一次的总统选举应该是2012年1月 是的。 其实突然之间在那些中间的选民那几十万票，即是来回是不够四五十万票，大概 less than 10% 是转向、嗯。就是台商 call 返那些人回来投票，再加上他的家族。 一铺过啲机会就 好 紧张。 就同你一铺就是玩完。其实我发觉咧，台湾人比香港人系仲差喺呢个问题上面，面对阿爷咧嘅利诱咧系差过香港人。你有冇分析过点解？我就话俾啲自治派听点解。第一，台湾人其实已经系好多代人喺台湾，